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回归爱情，说一说呢，在爱情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啊，叫做占有欲。 对，所以我们这一期聊的是在爱情中控制欲比较强或者占有欲比较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其实这个不管男孩女孩都有这种情况、 嗯、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和班上的女同学如果有这个聊天呀，或者是稍微这个比如一起走路啊干嘛的，她的男朋友就会非常的生气，然后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至于吗？那就是就搞得大家没有办法正常交流了，就因为他谈了恋爱之后。 确实是，至于吗？莫大人的脸一看就很安全嘛，那怎么还能 再见？ 怎么还能那个不放心呢？是吧？肯定很放心啊。 可能是因为太帅，这个太优秀，让别人担心。 哎呀，太刺眼了！你身上的光芒太刺眼，躲开，躲开。 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杨瑞代的《恋爱》。 嗯， 充满了恋爱的酸臭气。 对，这个评论我觉得说的倒是挺一针见血的，他叫做哦吼吼吼椰汁儿、嗯、他说哎，何止是爱情啊，友情中也会的呀。 哦，确实是，这个闺蜜之间啊，特别是。 对，我想到了，你说三个人的友情有点就是会有一点点那种明争暗斗的感觉了、 嗯、 两个人都还无所谓，但一旦多了一个人吧、嗯、总觉得就不平衡，你对谁好一点，跟谁多处一会儿，另外那个人就可能就会吃醋了。 而且你会特别担心，他们两个走得特别近，然后你反而被疏远了，所以你就想一直的这个维持住这个关系平衡，就是希望我们三个的关系都一样，不要有一点点变化或者是多少。 嗯、但这样的话就很累，就失去了当初那种交朋友的轻松和美好的感觉了。 嗯，所以说还是一个人好，一个人轻轻松松，也不用想那么多。 这是你单身了那么多年的经验之谈吗？ 对对对，单身真好，真香。 第二首歌来自于刘硕七的《不归不醉》。 嗯，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暗恋呢也会有占有欲啊。之前跟他是同桌，每天都分享零食，他还很耐心的给我讲题。P.S. 他对别人没那么耐心的。之后不是同桌了，看见他和别的女孩子玩得很开心，就会有点失落。虽然知道自己没有立场和资格生气和吃醋，但还是很柠檬。哦，这个感觉真的是好多人感同身受，好多人点赞，还有这个评论他的。 对， 说到了我们的小心思， 就觉得说以前就虽然没有说那种关系吧，但觉得你就是我的，你就应该在我身边、 嗯、 不能跟其他人走太近。但是当真的别人走进他的生活的时候、 嗯、 就会觉得酸酸的，自己成个柠檬精了。 嗯， 是好听啊，他说占有欲强啊，就是死了也得埋我家里头，魂儿都得跟着我走，不能看别的鬼一眼。 太霸道了，霸道总裁嘛，可能这个霸道总裁的那个劲儿过了，或者是你没有这个霸道总裁的这个实力，但是有霸道总裁的脾气，这种就会让人觉得是占有欲强、 啊、 而不是霸道总裁。 很简单说，就是有霸道总裁的病，没有霸道总裁的命。 对对对，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的特别有意思。 但凡出现在他周围的男性生物通通被我列为打击范围。 小交警又上榜了，今天又念了他的留言了。 对， 对对对，下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明智之举》，离我的女朋友远一点，这就是明智之举。 努力努力，寂寞心里。他说：“哈哈，我没有这种体验，我永远是被讲太过理性的那种人。身边有一个朋友的女友呢，占有欲极强，从哪都要跟着，做什么都想管。他和女生多说一句话就要发脾气，最后他变成了前女友。 这个人说的也跟他挺像的。那年姑苏城外。”他说别的不说，占有欲太强容易让人神经质的，容易让人脾气来的莫名其妙，还容易无理取闹，可能就是这就是很多人无理取闹的原因吧。 哎，就是其实咱们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就占有欲这么强，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对方并没有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总是自己会觉得患得患失，他是不是跟别的女生出去了呀，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呀，所以就很想拼命的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存在感。这个朋友他说他可能真的没有像你想象中那么喜欢你吧，让你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就有一点焦虑型依恋。 哇，好专业，上升到理论的这个 心理学的地步 高度了。对对对，超甜女生她说，反正我不喜欢占有欲强的，我前男友就是，我和他在一起就算吵架也不能跟我朋友说，他说这是属于我们两个的，不能和别人分享。我的天呀，我会憋坏了的。 天哪， 有时候就是需要朋友给你分析啊，搞不懂他到底怎么想的。哎，其实我有那么一点点理解他男朋友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男生女生之间的很多生气或者吵架都是撒娇，就是如果你跟别人说的话可能就是会你的闺蜜呢可能就是会真的当真呀，或者是给一些不好的建议影响你们的感情，所以就不想让外人掺和。 其实就本来就是说恋人两个人之间独有的默契和那种交流方式是吧，就是说如果是当做真的跟别人倾诉的话， 对对， 感觉会破坏了那么一种在别人心中的印象，还有就是 对 这段感情的理解 没有隐私了。 是 我猜啊，应该是这种状况吧。 想说声对不起，年少时的任性，有些话伤人不轻，也怀疑自己不是理想伴侣，你的离开也许是个明智之举，我曾在意的你给过太多悲喜，沉默时光洗礼，往事已云淡风轻，当我们老去品尝风声回忆，每一道失去你曾笑着问我，如若重新来过，结局会不会不同，我出现了许久，身又在逐渐的午后，春后的赐予。 下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就很好的诠释了刚才的那个留言，不要对他说。 对对对，对，我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老陈醋 CG 他说，我和女朋友一起去逛街，他不让我看其他女生，我说我没有看，他不信，接着给我买了个眼罩和一根导盲杆。后来我们只要一起出去，他都要亲自给我戴眼罩发导盲杆，回到家再把眼罩摘下来。现在我都忘了回家的路了。我的天哪，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对，我真的怀疑 像电影， 如果是真的，这个女生太恐怖了吧。难道你后半生要闭着眼睛生活吗？ 你小心点啊，你要是真的再看，你要是敢真的看的话，把你眼睛挖出来。 对对对，有可能真的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其实我真的觉得，对现实中性格太极端的人，就是咱们最好远离一下，你保不准他哪天做出就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对呀、啊，把你吃了都有可能、 啊、不要说这么恐怖。 孤洛尘他说，没有女朋友，但是一看到我老婆的手办周边我一定会买的。这个二次元的这个男孩啊、就是看到这个角色的周边我一定要买，不能让别的男人买到。 必须是我的。 嗯， 某小邪他说，我就喜欢占有欲强的，看着他吃醋的样子一定很可爱，别人不关注你，随你跟其他异性接触，你又会觉得不在乎你了，那恋爱还有什么意思。 嗯，可能什么都要适度吧。 嗯，我想说的是，他可能表达的是那种被在乎的感觉，但是被在乎和控制欲强这之间的这个度哈、啊，中间有一个平衡点、 嗯、 大家自己找。 嗯，对，这个量变和质变的这个临界点。 对啊，你差一点吧就会说你不在乎，你如果你过了就会说你控制过度，那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嗯，狐狸的星期他特别逗，他说，关于恋爱的话题我没有发言权，但是狗粮我还是很愿意吃的。 嗯，对对， 就喜欢看那种甜甜的东西。 你看这一期咱们分享的留言可不就是那些已经谈过男女朋友或者是正在处男女朋友的人吗、 嗯、 他们分享的自己的经历。 对对对，嗯， 总之你们都是赢家，然后听狗粮的人都是 loser。 Love 松 AI 他说呢，当然是我前男友了，不准我和异性有任何交谈，包括打招呼都不行，还不准我穿裙子，不准我留长头发，这个我非常接受不了，谈了不到半年我就把他甩了。可他自己并不是个老实人，认了好几个妹妹，在手机上还叫别的女生宝贝。哎，这种人好可怕呀，只许州官放火、嗯、不许百姓点灯。 嗯，甜瓜味的小泡芙他说，啊、对不起，看见任何一个女生跟他说话我都能够脑补出一出大戏，觉得靠近他的每一个女生都是绿茶。这是一个女生的对于男朋友的她的想法，就觉得是你不能靠近我的男朋友，你离他远一点。 嗯， 绿茶 其实可以理解。 别说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因为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 下一首歌来自陈世安的《败将》，坠落在无人之岛。他说呢，比如我干了一件很蠢的事儿，自己提的分手，分手后呢还忍不住跑去质问他，追我前是不是还追过同社团的另一个女生？我明明知道是那个女生是怎么样的人，可还是去问了她。 越自卑的人占有欲越强吧，害怕对方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离开，没有安全感。哦，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啊。 哦，就是 没有安全感，就是自卑。 对对对，自卑，自卑是也因为自身因素对吧，就觉得说我可能不够好，配不上你，从而引发的一种比较焦虑的心理状态。 嗯， 别吃撑呢，他说男朋友就是我的私人物品，只要有一刻钟联系不上我就会抓狂，哈哈，这应该是我大天蝎的特色吧。哎，他怎么还跟星座扯上关系了呢？嗯，这跟星座有关系吗？也可能有关系是吧，每个星座的恋爱状态观点都不一样的。 嗯，可能会有个别的星座会特别的占有欲强。 是， 我想想是哪个，天蝎。嗯， 那就他 是 天蝎呗，他说他是天蝎座。 嗯，天蝎呀，狮子呀，白羊啊，应该都是挺强的。 哎，那你白羊座也是挺强吗？ 我还好吧，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哎， 那我给你出一个题啊。 可能，嗯，还有， 请问 还考上我了？ 对，请问，以下情景中你会怎么想？就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女朋友跟你说，啊，我要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但是那个同学聚会的呢，大部分都是男生，而且呢，这些男生大都就是那种还小有成就的那种，那种，你会放心的让你女朋友去吗？ 啊，那我会跟着一起去的。 那就占有欲还是蛮强的。好的，我认证了，确实是白羊座还蛮占有欲蛮强的。不是，人家同学聚会你凑什么热闹啊，你去的话你不会觉得很尴尬吗？ 没有，开个玩笑嘛。其实我觉得心里别扭是肯定的，就是有担心是有的，但是应该最后还是会放他去吧。你不可能因为自己生气或者在乎或者怎么样你就真的不让人家去嘛，也不可能。 那也有可能， 只要不出事就好。 你可以，那万一出事呢？那有可能你跟 其实你要这么想 啊， 真的出事了，那你就觉得是所托非人了，然后刚好看清一个人也挺好的。 你还挺大怒，你就在被窝里哭去吧你。哎呀，好不容易单身， 不然能怎样？ 对，单身那么多年，终于有一线转机了，又被自己弄坏了，弄糟了， 弄坏了。 今天做一首歌了，来自于陶喆的《二十二》。木南说他以前经常听这首歌。 对，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陶喆的专辑。那会儿我记得那会儿用的那个松下还是索尼的那个 Walkman， 然后当时还是借朋友的听，然后自己的磁带啊借他的这个随身听在听，效果特别好，就低音啊，包括这个 R&B 的那种节奏感特别好。特别喜欢这首歌，当时就是上下学的这个公交车上都要一路听着这张专辑，然后二十二就是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我记得我22岁那年啊，在单位里听了一天这首歌，就一边工作一边听二十二。 我记得当时陶喆的歌 我陶喆的歌是怎么火起来的？我记得之前有个说法是他的歌经常会出现在各种就是大合集的磁带里面，就动不动会掺杂的那么一两首陶喆的歌，大家就觉得哎挺好听，就这么。 你知道吗？就最早、最早卖那个盗版光盘的时候，因为周杰伦那会儿特别火嘛， 嗯， 然后那个就大家就是这个周杰伦新歌没出嘛，大家就把陶喆的歌然后写成周杰伦的名字放在那个盗版碟里，就好多人最开始都以为是周杰伦的歌，因为都是 R&B 嘛。然后后来之后才、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陶喆，然后这样，反正我是这样认识的。 如果这事儿放到今天，肯定有很多人开始撕起来了。你干嘛蹭我们哥哥的热度？ 对对 其实不是啊，我们说的也不是说蹭热度的事儿，只不过当时确实是，就我经常买到一些那种，你知道很多歌曲好歌精选，你知道吧？然后就会有很多陶喆的歌在里面。哎，觉得还挺好听的 ，Melody 啊，还有什么歌来着？反正挺多， 哎、对， 都在里面。 对，真的是挺好听的一首歌。后来我才知道，后来上高中之后嘛，我才知道哦，原来是陶喆，然后还买了他的专辑。 对， 然后就《黑色柳丁》嘛，最经典的。 哦，对对对。 然后 是的，宫保鸡丁。 然后就那张专辑真的是快让我听的都没有声了，快。 可没声了，Walkman 都没电了。 我很喜欢。经常没电，而且那个电池是那种小方块的那种条的电池，现在估计都没有那个、 那还真是 没有这样的电池 了吧，不常见。我后来我自己听的 Walkman 都是普通的5号或者7号电池。 哦，对，那个真的是专门的那种方块电池。 哦， 太有回忆了，好有质感啊。 最近陶喆有一首歌也蛮火的，淡黄色长裙，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吧？你了解这个梗吗？就是， 反正我看热搜上是有这个。 对，我跟你讲是怎么回事。我今天看陶喆他自己听这首歌的反应，那个微博我才知道，他那个 Melody 那首歌嘛，他授权给了那个有一个综艺节目，然后呢，那个综艺节目中有几个女生就翻唱的这首歌，但是是改编之后的翻唱，但翻唱呢有点像诗朗诵那种，你知道吗？淡黄色长裙，就念出来了，然后就很多人就说，这个啊，淡黄色长裙，很长时间在那个脑袋里萦绕，挥之不去，就这么火起来了。 就是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梗嘛，就是这个 reader 这个 啊什么 这个朗读担当，就是。团队里都不是都喜欢叫自己什么担当吗？我是这个 rap 担当啊，我是这个 solo 担当啊，然后还有 reader。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阅读担当。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对 女孩。 对。 哎，那这么说，我们俩也是阅读担当吗？我们本来就是阅读者。 我们都是 reader， 来自酷我音乐的莫大人和萱草。 reader， 对，我的那个微博认证改一下，酷我音乐 reader 担当。 可以可以可以、太逗了。好了，今天说了好多啊，突然把这下滑那个下滑子 下滑 突然把话匣子打开了。对，真的是挺开心的一期节目吧，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也说了很多我们回忆中的事儿啊。 对，我想在这个地方加一个狗头，我想狗头保命。如果我们讨论的时候那个不小心这个伤害到各位粉的心的话，请大家多多谅解，我们只是觉得 只是轻松的谈一下，并没有任何的意思。 哎，对对，其实我们也很喜欢他们，支持一下。 对，支持一下。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这期话题呢也是说了好多内容啊，现在我们的歌曲都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两个还在说。对，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呢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我们每一期的话题征集呢都会在这儿分享出来。 好的，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 是的，特别期待你的留言来参加到我们节目中来。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的梦。